追寻智慧的思绪，感受悠远的情怀，家常读书时刻。第三部分，我们知道，在重建住宅之前，光把旧房拆掉，备上新料，请好建筑师或者亲自设计，并且仔细绘出图纸，毕竟还是不够的，还应当另外准备一所房子，好在施工期间舒舒服服地住着。所以当我受到理性的驱使，在判断上持犹疑态度的时候，为了不至于在行动上犹疑不决，为了今后还能十分幸运地活着，我给自己定下了一套临时行为规范，一共只有三四条准则，我愿意把它的内容告诉大家。第一条是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惯，笃守我靠神保佑从小就领受的宗教，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以周围最明智的人为榜样，尊奉他们在实践上一致接受的那些最合乎中道、最不走极端的意见来约束自己。因为我虽然为了重新审查自己的全部意见，从那时起把他们一律当成一文不值，却深信最好还是遵从最明智的人的看法。尽管波斯和中国也许跟我们这里一样有很明智的人，我觉得还是效法自己周围的人好处最大，而且要想知道他们真正的看法，一定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，不能光听他们说的话。这不仅是由于世风日下，有不少人不肯全说真心话，也是由于有不少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心是什么。因为相信一件事，并不等于知道自己相信这件事，这是两种思想活动，常常分道扬镳。在那些有同样多的人接受的看法当中，我总是选择最合乎中道的。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看法永远最便于实行，既然偏激通常总是坏的，大概这也就是最好的看法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可以在犯错误的时候不致离开正道过远，万一我选择了一极端，应当走的却是另一极端，那就糟了。而且我特别认为属于偏激的是各种限制我们某项自由的诺言，这并不是我不赞成法律允许人们赌咒发誓订立必须信守不渝的契约，以防止不坚定的人反复无常，保证达到某种正当目的，如保证公平交易之类。正好相反，这只是因为我看到世界上的一切，特别是我这个人，并不是永远保持原状的。拿我来说，就希望把自己的判断弄得越来越完善，并不希望把它弄糟。如果由于曾经赞成过某件事，后来事情变了样，我还只好说它对，我认为那就是犯了违背良知的大错，我要变卦，不认为它对。我的第二条准则是，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，一旦选定某种看法，哪怕它十分可疑，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，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样。这样做是效法森林里迷路的旅客，他们绝不能胡乱地东走走西撞撞，也不能停在一个地方不动，必须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尽可能笔直的前进，尽管这个方向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偶然选定的，也不要由于细小的理由改变方向，因为这样做即使不能恰好走到目的地，最后至少可以走到一个地方，总比困在树林里面强。为人处事也是这样，我们的行动常常必须当机立断，刻不容缓。有一条非常可靠的真理，就是在无法分辨哪种看法最正确的时候，必须遵从豁然性最大的看法，即便看不出哪种看法豁然性大些，也必须选定一种，然后在实践中不再把它看成可疑的，而把它当作最正确最可靠的看法，因为我们选定这种看法的理由本来就是如此。我明白了这个道理，从那时起就不犯后悔的毛病，不像意志薄弱的人那样反复无常，一遇风吹草动就改变主意，今天当作好事去办的，明天就认为很坏。我的第三条准则是，永远只求克服自己，不求克服命运，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，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。总之要始终相信，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，没有一样事情可以完全由我们做主。 所以，我们对自身以外的事情尽了全力以后，凡是没有办到的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。我觉得明白了这一点，就可以消除痴心妄想。凡是得不到的东西，就不要盼望将来把它弄到手，这样也就安分守己，心满意足了。因为我的意志所能要求的，本来只是我的理智认为大致可以办到的事情。如果我们把身外之物一律看成由不得我们自己做主的东西，那么在平白无故的被消除封邑的时候，就绝不会因为丧失那份应当分封给我这位贵族的彩地而懊恼，就像不会因为没有当上中国皇帝或墨西哥国王而懊恼一样。推而广之，生了病也就不会妄想健康，坐了牢也就不会妄想自由，就像不会妄想生成金刚不坏之身，长出高飞远兮的翅膀一样。不过，我也承认，一定要经过长期思考、反复训练，才能熟练地从这个角度去看万事万物。我相信，那些古代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摆脱命运的干扰，漠视痛苦和贫困，安乐赛过神仙，其秘密主要就在于此。因为他们不断地考察自然给他们划定的界限，终于大彻大悟，确信除了自己的思想之外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由他们做主。确信，只要认清这一点，就可以心无挂碍，不为外物所动。他们对自己的思想做出了绝对的支配，因此也就有理由认为自己又富又强、逍遥安乐，胜过所有的别人。别人不懂这种哲学，不管得到自然和命运多大优待，还是不能支配一切，事事如愿以偿的。最后，为了结束这个行为规范，我曾经想到检视一下人们这一辈子从事的各行各业，以便挑选出最好的一行。对于别人的行业，我不打算说什么话。我认为我最好还是继续自己所从事的那一行，也就是把我的一生用来培养我的理性，按照我所规定的那种方法，尽全力增进我对真理的认识。自从使用这种方法以来，我尝到了极大的快乐，觉得人生在世所能得到的快乐，没有比这更美妙、更纯洁的了。我凭着这种方法，每天发现若干真理，觉得都相当重要，都是别人所不知道的，因此满心欢喜，别的事情全都不放在心上。此外，我建立上述三条准则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继续教育我自己。因为神既然已经赐给我们每人一份分辨真假的天然灵明，我觉得自己绝不应该有片刻功夫满足于别人的看法。只有打定主意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，用自己的判断去审查别人的看法。我绝不能马马虎虎地跟在别人的看法后面转，只希望自己不放过任何机会，尽可能地找出更好的看法。最后，我绝不能限制自己的要求，也不能安于现状，只能走那样一条路。我认为，照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凡是我能够得到的知识，都一定可以到手；凡是我能够得到的真正的好东西，也就一定可以到手。因为我们的意志是不是追求一样东西，只是根据我们的理智把它看成好的还是坏的。有了正确的判断，就可以有正确的行动。判断的尽可能正确，行动也就尽可能正确。就是说，可以取得一切美德以及其他一切我们能够取得的好东西。知道自己一定可以这样，当然不能不高兴。我用这三条准则给自己保了险，把它们并列于信仰上的真理，我心中永远占首位的真理。这样做了以后，我认为可以放手把我的其他看法统统抛弃了。我把自己关在那间暖房里，得到了这样一些思想。可是为了顺利完成我的清扫工作，我觉得与其在那里闭门常住下去，还不如走出来跟人们交往。所以我不等冬天过完，又开始游历了。以后整整9年，我只是在世界上转来转去，遇到热闹戏就看一看，只当观众不当演员。对每一个问题，我都仔细思考一番，特别注意其中可以引起怀疑、可以使我们弄错的地方。这样就把我过去马马虎虎接受的错误一个一个连根拔掉了。我这并不是模仿怀疑论者，学他们为怀疑而怀疑，摆出永远犹疑不决的架势。因为事实正好相反，我的整个打算只是使自己得到确信的根据，把沙子和浮土挖掉，为的是找出磐石和硬土。 这样做我觉得相当成功，因为我对命题进行审查，揭露其错误或不确之处的时候，用的并不是软弱无力的猜测，而是明白确切的推理。我发现，任何一个命题不管如何可疑，总可以从其中推出一点相当可靠的结论来，哪怕那个命题本身是一点都不可靠的。人们拆除旧房的时候，总是把拆下的旧料保存起来，利用它盖新房。我也是这样办的。我断定自己的某种看法根据不足，把它取消不要的时候，总是从各方面观察，取得若干经验。这些经验后来都有助于建立更可靠的看法。此外，我还继续练习我所制定的那种方法，因为我不仅从一般的方面着手，按照那些规则仔细地运用我的全部思想，而且还随时留下一点时间，从特殊的方面着手，解决了某些数学上的难题，甚至解决了某些其他科学上的难题。我发现那些问题所依据的本源不够牢靠，使他们脱离了那些本源，就把他们弄得几乎跟数学问题差不多了。大家可以在这本书里见到许多实例，说明我是怎样做的。如此看来，我的生活方式表面上跟某些人没有什么两样，不做什么事情，只是愉快的、正派的过着日子。用心把欢乐和邪恶分开，为了不至于闲得无聊，从事各种正当的娱乐。可是，尽管如此，我仍然在执行我的计划，增进我对真理的认识。成绩也许比埋头读书、只跟读书人往来还要大些。然而，时间已经过了9年，我还没有对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难题做出任何评判，还没有开始寻求任何比流行学说可靠的哲学原理。过去有许多高明的人曾经打算这样做，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成功。这种失败的先例使我想到这件工作困难很多。要不是听到人们传说纷纷，说我已经完成了这件工作，我大概还不敢这样早就去做它。我说不出那种传说的根据是什么。如果与我的言论有几分联系的话，那一定是由于我比一般有点学问的人老实些，有啥说啥，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。也可能是由于我举出种种理由，说明我为什么对很多别人认为可靠的看法发生怀疑，而并不是由于我吹嘘某种学说。可是我还有点志气，不愿意有名无实，所以我认为自己无论如何一定要争口气，不负大家对我的器重。整整8年，我决心避开一切可能遇到熟人的场合，在一个地方隐居下来。那里在连年烽火之后已经建立了良好的秩序，驻军的作用看来仅仅在于保障人们享受和平成果。居民人口众多，积极肯干，对自己的事情非常关心，对别人的事情并不注意。我住在那些人当中，可享受到各种便利，不亚于通都大邑，而又可以独自一人，就像住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一样。家常读书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